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呢一节咧，我哋咧就会讲一讲咧中国嘅咁样，咁系中国咧，哇，犀利啦，终于就系勃起嚟啦，咁样崛起啦，咁样，咁咧有个消息咧就指出咧，咁样咧就系咧喺呢个咁样嘅中共咧，就喺呢个咁样嘅唔知 浙江省嘅南紀岛上面就起咗个军事基地咁。 军事基地，而且系军事基地啦，咁样，咁因为咧围即系南紀岛系咩嚟嘅咧？咁样就系一个相当之接近钓鱼台嘅一个。 就同钓鱼台 位置啦， 距离300公里 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就有卫星图片咧，喺边度卫星图片嚟嘅？边个走？ 系根据呢、這个啊呢张图唔系个卫星图片，呢张就 系卫星图片咧。其实喺上年嘅十月咧，已经喺日本出咗嚟噶啦。咁点解会又攞翻出嚟讲咧？其实系因为啱啱前两日咁有个美国嘅杂志啦，咁佢就叫做 National Interest 咧，咁又攞翻出嚟报道，咁就讲翻话，原来中国喺南紀岛度起咗10个。那個叫做直升機那個停機坪，還有有不同的軍事基地上面探測到有雷達的裝置的， 是的，那就是一個軍事設施啦，樣在這個浙江的南紀島附近呢就起了一個軍事設施，裡面有那麼多的停機坪，有雷達有剩那些樣，那就是而那個地理位置來說呢，就感覺上呢就是劍指這個這樣的釣魚台啦，這樣那跟著美國也都會就著這個這樣的舉動呢有一個講法啦，就認為咧中共咧係等於伸咗隻手入槍袋入邊啊嗰啲咁樣，咁入邊有冇槍係一個問題啊嘛。 邊度登差佬啊？ 所以係可能拗痕又唔知乜撚嘢咧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即係相當之緊張啦，相當之緊張啦。咁係咁關係到呢個咁樣嘅釣魚台嘅問題啦。咁亦即係同日本啦，因為即係中國網民、大陸嘅網民最高興啦，佢哋成日最撚中意講係咪？即係你哋成日咁撚中意睇抗日奇俠啦咁樣，咁你覺得即係中國嘅大陸嘅解放軍係可以徒手撕開日本啦，係啦，可以搣開日本人啦，咁樣搣開日本皇軍啦，咁係表演嘅機會嚟啦，表演嘅機會嚟啦咁樣，咁咁咁勁喎，而家咁樣，咁關於日本，咁日本有冇回應咧咁樣？ 咁日本傳媒嗰度咧就已經訪問咗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喺上年12月22日咧就有一個回應嘅，咁佢就話咧中國喺東海等周邊空域嘅活動急速擴大啦，日趨頻繁，咁日本政府咧將會密切關注其動向嘅，咁中國軍方嘅動向，即係對中國軍方嘅動向高度關注，平時咧一直有努力咁收集一啲分析嘅情報啦，具體嘅內容咧就不便透露嘅。咁但係另外亦都有講到啦，日本即係有採訪到日本政府相關人士啦。咁因為呢一個係喺中國領土範圍入邊嘅事，我哋唔會提出抗議，但係我哋會關注佢嘅動向。咁另外佢亦都有提到嘅，因為中日關係啱啱取得進展嘅部分啦。咁但係圍繞住釣魚台嘅觀點同埋對立係不便，咁要慎重認識到呢一點咯。 咁另外中國都有針就住呢個報道去回應嘅。咁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楊宇軍就認為呢一個係純粹新聞炒作啦。咁但係佢亦都就話，中方喺自己嘅領土上面進行任何活動同埋建設都係無可非議嘅。日本有啲傳媒咧對中方正常嘅建設同埋活動咧就妄加揣測，就渲染咗地區緊張嘅事態，就屬呢個純屬炒作咁樣。 咁啊，即係呢個咁樣嘅嗰個國防部發言人嚟咩？嗰個係叫咩名啊？ 楊宇軍。 楊宇軍係咪唔係我睇電視嗰個唔係外交部發言人嚟嘅咩？條八婆嗰個 華春瑩。 哦，係華，唔係華春瑩，係啊，華春瑩。華春瑩嗰個講法好笑啲。華春瑩嗰個講法係即係喺自己嘅 領土 入邊做咗正常建設，真是太正常啦咁樣，太正常啦咁樣。我唔知正常仲可以分太正常同埋超級正常， 十分正常。係 啦，佢極度正常嗰啲咁樣，正常原來好 level 咁樣，我真係 又有指數。 啊， 我以為 你 即係開心先至有中共高興指數。 我以為唔正常先至有分咩級數嘅唔正常嘅啫，正常原來都有分。哇！你正常，你正常啲咁樣，係啊。咁我咧，你都正常，但你輕你輕度正常， 輕度正常， 我就重度正常嘅，而家咁撚樣分嘅，屌鳩你！我真係唔撚明呢啲外交辭令咁樣。咁跟住當然啦，即係會唔會帶上嚟就即係？我覺得梗係唔會啦，咁係係咯，你真係手入槍袋入邊有槍先得噶嘛咁樣。咁但係喂，如果帶上嚟就高興啊，帶上嚟高興啊，即係咁就可以大家睇到強國係到底幾強啊嘛，到底幾強啊嘛。我係絕對相信中國係打唔贏日本，我係超級相信，我係覺得即係你起碼即係喂你搞咩軍事建設都好，你入邊梗有豆腐渣噶嘛， 係 梗會有豆腐渣噶嘛，係咪先？咁同埋你 中國乜嘢都會爆係炸彈。 是啊， 冇错 嘅，又或者未射就爆，未射炸咗自己先嗰啲咁样，咁系，所以呢个系好值得期待啦。同埋系啊，即系我最关注嘅就系你见到好多嗱，譬如而家咁样啦，譬如有一个虽然系一个杯弓蛇影啦，喺起停机坪啦，军事建设啦，咁样剑指呢个咁样嘅钓鱼台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睇地理位置咧，系其实应该系近台湾， 系啊， 咁系， 其实系距离台湾150公里嘅， 咪系咯，咁样。台灣又唔發言喎，嗰啲咁樣咁啊，但係即係唔理啦，唔理呢樣嘢住啦。我其實最想呢樣嘢，我最想回應嘅咧，就係咧，最想去唔係最想關注咧，就係咧，其實喺保釣人士有咩回應？其實保釣人士， 保釣人士可唔可以要求喺嗰度出發咧？ 系啦，你海丰号可唔可以摆 嗰度补给？ 可唔可以海丰号摆嗰度咧？直头系维修啊，成嗰啲咁样咧？我觉得即系我可能而家嘅听众啦，你哋可能对呢一样嘢好 保钓啊， 系啊，对保钓呢样嘢好陌生啦。保钓运动喺香港嚟讲都系佢喺香港嘅社会运动嘅历史咧，系占有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嘅，因为事实上。曾經是好保釣嘅運動都好風風火火咯，保釣嘅運動喺港英嘅年代亦都受到好都曾經受到好強烈嘅打壓啦咁樣。咁而港英年代嘅保釣運動佢係有佢嘅特殊意義，因為當其時係呢個殖民地啦，咁喺殖民嘅政府入面咁樣，咁當其時各水派啦，甚至乎社會派你都認同係嗰、那個你係中國人嗰個咁樣嘅身份認同啦。咁跟住藉住呢個咁樣嘅保釣運動，喚醒呢個咁樣嘅民族心、民族 同中國嘅關係， 同中國嘅關係，以突顯你嗰、那個殖民地嘅狀況咁樣。咁佢係有佢有其社會嘅意義喺度，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個年代未發生八九六四啦，跟住後來發生咗八九六四之後咧，然之後保釣運動繼續存在喺度，其實就好 唔知點算啊！ 我唔知點算嘅嗰件事，咁但係保釣運動係冇停過，係冇停過，到而家 雖然年年都會出發， 係啊，年年都海豐號又出發啊，又成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後係試過登陸釣魚台啦，咁樣阿牛嗰啲試過登陸釣魚台啦，跟住然之後就詭異嘅情況就係，你登陸釣魚台咁點咧？跟住舉支五星旗出嚟， 唱國歌 先，齋茶 係啊，係舉支五星旗出嚟，咁你喺香港做緊乜撚嘢嘅咧？你喺香港係做緊乜撚嘢咧？你係反你即係事實上證明咗就唔係反共咯，原來即係其實係。即係其實嗰件事係好突顯到一樣嘢，就係話，喂，譬如你有社民連嘅成員去參與保釣行動嗰啲咁樣， 攞支五星旗嘅， 攞支五星旗出嚟，咁你就證明咗一樣嘢，香港嘅社會運動咧，其實咧係根本就冇底類嘅意識形態嘅，冇核心嘅，嗰件事係冇內容嘅，根本就為搞而搞嘅啫，為咗揾啲啊咁反對佢咯，咁樣揾啲嘢反對佢咯，咁但係嗰樣嘢反對佢互相矛盾，就好似而家希臘嘅政府一樣咧，屌你老尾，即係呢個咁嘅左翼政，即係嗰個左翼聯盟咧，嗰個左翼聯盟當選咗之後咧，係可以同右翼係可以同極右翼合組政府嘅，嗰件事真係不可思議到爆炸， 因為大家都反緊縮， 係啦，嗰陣就反緊縮，咁但係都聽得明喎。都仲聽得明喎，香港嘅社運人士，香港喺面對中共嘅極權底下，搞社會運動，然之後你保釣，跟住走去釣魚台舉五星旗出嚟咧，比起希臘極左翼同極右翼合組呢個政府，哇！呢個真係大愛啊！ 即係佢意思就係話，釣魚台係中國嘅。中国而家系中共嘅，所以我哋钓鱼台就攞翻支中共嘅旗出嚟，中共嘅最高兴啦。 系啦，中共最高兴啊！咁样即系或者咁样，我咪激嬲中共，我唔知佢逻辑系点样。咁但系点解可以搞落去而 大家是不能觉得奇怪的呢？就是因为其实保钓是看死了一样东西嘛，即是搞保钓运动继续搞得下去是看死了一样东西，就是他知道中共是不会有实质行动嘛，即是你还有一个指，你还有一个指控的方向，你一个指责的方向就是说，喂，因为你没有实质行动，那我们民间做了， 我做了这么多了， 是我做了这么多，你的政府是废的这样，你还可以有这样说辞，但是如果假设，当然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纯粹是一个学术上的探讨，假设如果中共真的出兵攻打钓鱼台，喂，那你就很尴尬，那怎样啊？ 海丰号怎样啊？ 那怎样啊？你参战啊？ 做解放 军？你是不是参战先？你想下那个情景是几咁荒谬，超荒谬的。 他咪去筹钱咯？ 咁你筹钱，咁你就要变 社会主义行动。 你社会主义行动， 平息中日冲突 啊？系啦，你死。喂，即系你明唔明嗰件事？哎，本邏輯上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不是？如果最合理的就是你阿牛啦，阿牛的代表人物啦，阿牛又連結埋劉夢紅，劉夢紅又是保釣的，咁跟住然之後阿牛同劉夢紅民間電台啊、社民連啊、社會主義行動啊，你唔通好啦，中共真係出兵攻打嘅時候，喂，你應該參軍的，理論上要參軍，好啦，你參軍唔到，咁你籌款啦，你籌款變咗捐俾解放軍的， 不是的，他自己代 名義上啊，名義上不是你沒錯，阿四你說得對，百分之一百準確，你即是你自己代價很多，但是你名義上你是為什麼籌款啊？支持解放軍重奪釣魚台， 光復釣魚台， 光復釣魚台，是不是？你又使不成立新組織啊？青年重奪釣魚台咁樣啊？使唔使啊？ 重奪魚台， 青年重奪魚台，跟住然之後搞啲學生運動嗰啲咁樣，你點講都講唔撚通噶嘛？第一件講唔通嘅事喺香港係持續發生，不斷咁樣發生，跟住然之後，我係超記憶猶新，就係冇幾耐嘅事啫嘛，冇幾耐嘅事啫嘛。保釣運動，佢哋海豐號登陸咗呢個咁樣嘅釣魚台，跟住然之後翻嚟好似英雄嗰啲咁樣。我真係完全唔明白英雄嘅地方喺邊度喎，因為嗰件事喺本質上，因為最好笑嘅地方就係、是，好啦，如果你一路就係睇死嗰個尷尬嘅位置，就係、是、咁中共唔會有動作噶嘛，中共冇動作嗰件事其實都係邏輯上都係矛盾，只不過那個矛盾喺港豬眼中冇咁突顯。一旦中共出兵嘅話，嗰件事就係解放軍嘅事啦。咁嗰件事你一即係好啦，而家佢即係解放軍回應咗你嘅訴求喎。咁你係咪應該開香檳慶祝先？你咪應該搞慶祝會先？ 咁佢最多 佢咪話成功爭取解放軍出兵？ 係啦，咁你係咪應該要搞慶祝會先？咁慶祝會最大嘅場地喺邊度先？係咪喺維園先？咁但係你年年又喺維園屌鳩解放軍喎，又話鎮壓人民喎。咁係咩道理呢？ 而家又支持解放軍？ 係啦，你而家又支持解放軍喎？ 咪佢可以話一件還一件咁咯？ 哇！屌鳩你咯，屌鳩你！你試下講啦，嗱，依人你試下講啦，你自己講出嚟唔撚流汗，我話你好嘢，你點講得通咧？點用咩邏輯講得通咧？但係香港人係唔諗呢個問題嘅，香港人係覺得呢件事啊咁保釣都好嘅嗰啲，咁有咩唔好咧？關你乜撚嘢事啊？ 因為中國令到佢神圣不可侵犯嘅， 係咪先？咁啊唔撚關你事噶， 係 關你乜撚嘢事？唔係，首先個邏輯就已經奇怪啦，點解佢會令到神圣不可侵犯咧？係咪先？你即係你係比起以色列係更加講唔通嘅喎。以色列都仲有個根強喎，嗰個應許之地喎，所以神聖不可侵犯喎。你中共點解神聖不可侵犯呢？你中共嘅領土點解神聖不可侵犯呢？你中國嘅領土係神聖不可侵犯，咁係由幾時開始定義呢？屌你，如果由皇帝嗰個部落開始定義起咁好啊，咁你縮翻上去啦，屌你老尾！ 佢由元朝， 元朝嗰、那個， 你 元朝嘅固有領土。 喂，如果你元朝咁嘅大撚鑊，咁啊真係好撚大鑊喎！ 打到歐洲咯，個個喺啲噴水池浸腳咯。 係，原來係咁樣，原來 化自信啊！ 原來呢個係即係插，即係係向呢、這個，即係周街屙屎屙尿係向 生化襲擊啊！全部都係 係向鐵木真致敬嘅，留低自己嘅。屌你遊牧民族係咁啦，擺低自己陣味先咁樣。 屌鳩你，周街屙屎做咩？忽俾你啊！ 屌你，喂你係蒙古人嚟喎，雙子你講啊！ 吓、 啊，冇 咪 冇咪啊，冇咪、啊、你屌你一唔讲大人冇咪都唔肯准备，你嘅大师兄啊咁样，喂呢件事系超级奇怪噶嘛，但系你苦心自问，有几多人曾经捐款过支持呢个保钓？ 你唔覺得戇鳩？好多人捐錢㗎，好多人捐咗錢㗎。見到啲街站，喂，同埋即係譬如嗰啲嚟緊又呢個咁樣嘅二月一號元旦大遊行啦，講出嚟唔覺得奇怪嘅喎。 二月一號元旦大遊行 ，我黐撚線嘅喎。咁樣，你譬如嗰啲七一遊行、元旦遊行嗰啲咁樣，或者係嗰啲唔知總之咩大型集會嗰啲啦。喂，你哋捐款係唔撚睇啊？嗰樣嘢做咩嘅喎？ 好多人都話唱定啲散紙周圍入㗎嘛。 係啊，乜撚嘢你都入嘅喎，保釣你又入喎，你會否認啦？你話你未入過。你肯定，你肯定， 因為我係一個箱都唔入。 你喺七一嗰啲街站，你夠知啊？你唔知佢哋做乜撚嘢嘅？係又入，唔係又入，你唔撚睇下嘅，好似賣旗咁樣。我從來都唔撚賣旗嘅，即係喂，唔係因為只要你零，即係你費撚事，反正大部分都建制嘅而家賣旗嗰啲， 係 全部都係嗰啲，一係嗰啲假慈善團體，一係就嗰啲建制地區組織，都唔知賣旗嚟做乜撚嘢。跟住你又教細路仔喺度話：，唉、哎，行一善啊嘛，嗰啲咁樣係一個禮拜一次咁樣嚇，一兩。培養個細路嚇，有個正確觀念啦。跟住你籌完錢俾佢，跟完之後佢又推行洗腦教育，洗你個仔腦嘅，啲咪就戇鳩嘅咯。即係係，我覺得保釣係一個好特殊嘅，係一個特殊嘅。嘅香港社會運動其中一個吊軌嘅地方啦，即係好值得攞出嚟研究嘅。點解保釣運動喺香港仲可以存在咁多年？我自己都參加過保釣嘅集會啊，嗰啲遊行啊，嗰啲咁樣啦。咁因為譬如喺香港嚟講，即係可能你哋唔知啦，因為譬如保釣咁樣，佢又有發生過喺九十年代，因為九十年代死過人噶嘛，九十年代發生過陳旭祥事件啊嘛，咁、陳旭祥係即係因為當其時呢個保釣嘅示威跳落海咁樣，咁、然之後係即係已經係公海嚟噶啦，咁、跟住然之後 佢著救生衣綁咗條繩， 係啦，希望去接近釣魚台啦，又或者係同即係作咗一個 宣示啦 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喺海上面遇難啦咁樣，咁喺陳旭祥事件嘅時候，大家係。風風火火地去覺得就係話，哇！真係保釣英雄啊，嗰啲咁樣。唔係你嗰、那個係一個英雄，嗰、件事係做緊一件正當性嘅事先係英雄噶。咁、但係香港人就唔撚你啊！喂，有人死咗喎、有人付出咗性命喎。咁但係為乜嘢先？為邊個獻上咗性命先？你有冇諗過嗰、那個事件其實某程度上係等同係當你如果認同中共嘅管治嘅話？你呢個咁樣嘅犧牲係等於係為解放軍犧牲嘅喎，你可以咁樣去演繹嘅喎，除非你有一套完整嘅論述，你一套完整嘅論述就係話，我哋認為中國釣魚台係屬於中國嘅領土，而你認同嘅中國係有你自己獨特嘅解讀嘅，你係會有一個我哋講緊中國唔係中共，我哋係講緊一個文化上面嘅中國，又或者係我哋對中國嘅領土、對中國嘅政權係有一個理解嘅。但係你用邊個講法你講唔到？咁究竟嗰個係中華民國啊？中共嗰個中國啊，定係講緊滿清先？ 唔係，本來你咁講都仲可以，點知一舉五星旗就咩都唔使講。 係啦，唔係，但係一舉五星旗你就顯示咗一樣嘢，就係佢冇做過呢個論述嘅思考嘛。係，即係我頭先講嘅係一個假設啫。即係如果你要令到嗰件事成立嘅話，你起碼有一個咁樣嘅論述框架，去令到嗰件事係講得通。但係你由佢舉五星旗呢個行動，你就睇得出根本呢班人係冇撚諗過啦。根本連呢個概念都冇撚諗過， 即係情願都承認佢冇諗過，多於佢承認中共呢個政權。 我冇諗過，我冇咁深入去思考呢啲咁樣嘅人嘅諗法。反而我會覺得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呢個零禮拜咯。我成日做節目都係講點解香港人咁撚蠢嗰個問題就係、是，譬如有好多嘢，又或者之前有一集要政治咪就係講過呢個咁嘅信任係基於懷疑嘛。你從來冇懷疑個保釣嘅意義喺邊度，你冇懷疑過，你冇懷疑。總之你覺得誒呢、班人都係呢、班都係民間團體嚟嘅，喂佢哋年年好辛苦㗎，自己。好多禁制底下，佢哋都出海噶。嚇，九十年代仲死過人添啊！嗰啲咁樣，喂，你冇諗過成件事背後支援主要嘅金主係劉夢紅。嗰件事主要嘅金主就係劉夢紅，跟住然之後嗰件事背後支持嘅就係呢個咁樣嘅共產黨解放軍。好少人去質疑呢個問題。喂，其實喺香港搞保釣，喺本土勢力抬頭嘅情況底下，佢哋 deserve 開街站俾人屌嘅。其實我覺得。我認為，雖然你話我會唔會咁做，我就未必會咁做啦咁樣。咁但係就算佢喺街度開街站俾人屌，我覺得都係正常嘅。做乜撚嘢你要支持解放軍啊？好啦，你而家面對嘅問題啦，嗱而家咩基島啊？乜基島啊？ 南紀島開始有嗰、那個開始有嗰個咁樣嘅停機坪啊咁樣。咁、喂，佢其實保釣嗰啲保釣團體，我都唔知道香港嘅保釣叫咩團體。嗰啲有名㗎嘛應該。啊保係其實保釣行動委員會係回應呢件事嘅喎。其實他們是有責任回應這件事的， 應該出個聲明說歡迎這樣， 是因為這件事你爭取了這麼多年終於有進展了嘛，終於有進展了嘛，喂找人去問一下保釣行動委員會怎樣看這件事啊，你如果反對就好笑，你沒理由反對的， 不會反對， 你不可以反對的、你如果不反對那即是你支持啦、那支持你要有行動實質去支持才得的、你想想那個局面怎麼那麼尷尬，找人去問一下牛啦，這件事真的戇鳩到爆炸的，休息一會。